为思想是胜利保障。毛泽东，毛泽东，你烈士革命人民的导师，你列宁革命路线指引着航程，我们永远热爱你，伟大的领袖毛泽东，我们永远。